张开了眼睛，世界变成了灰色，天是灰色，地是灰色，爱情是灰色。轻轻闭上眼睛，轻轻的回忆，仍可看到，亦可听到曾经的美丽。天空坠落，白雪一片片寒冷的轨迹，遗落手心，参与的星星又将我囚禁。美丽的梦，何时才能将它再继续？整个世界停了，哭了，黑了。 Yo, baby, I, baby, don't, 爱情本来就会痛。我相信爱，相信自己，不过是一场梦。Oh, baby, 相信爱，本会痛，痛过之后就会懂。Oh, 缘分是天注定，你不必再冲。幸福在自己手中，哦，别害怕，哦，相信他，你一定会成功，会成功。